从冬至春，从春到夏，回望过去一年多，国际冷战正酣，世界风云变幻。当时的西藏可绝没有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样是片游离在世俗之外的净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后又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随着美军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逆转，把控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上层集团即刻望风而动。他们一改之前面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谈要求时的拖拖拉拉、含糊其辞，以最快的速度聚集起了大量藏军地方武装，在外国势力的暗中支持下，陈兵金沙江畔，红口白牙要搞独立，要和共军决一死战。1950年8月22日，主动请缨入藏促谈的爱国宗教领袖武士格达活佛，遭西藏地方亲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特务合谋毒杀。面对如此严峻局面，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以战促和，果断出击，在中共中央的部署指挥下，于10月7日打响昌东战役。19天之后，藏军主力被彻底击溃，大部被俘，英国特务福特就擒。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昌都解放的档口是1950年10月24日，一天以后，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10余天时间，歼敌15000余人，彻底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0年12月24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昌都战役和抗美援朝两次战役的结果传回拉萨，一时乱了套。西藏地方政府火急火燎地召集上层僧侣官员开会，但所有与会者都神情沮丧，垂头丧气，未来何去何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管事儿。这位所谓管事儿的，就是当时西藏地区的摄政，臭名昭著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达扎阿旺松绕。对于达扎阿旺松绕，在权威著作《西藏解放史》中赋予了明确的定位：外向亲帝派。在很多资料中，您可能都读到过这样的介绍。达扎是14世达赖喇嘛的经师，但请注意，确切来说，达扎只是副经师，而正经师西藏地区的前任摄政热振活佛，此时已被达扎杀害。武士热振活佛自1934年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担任西藏地方摄政以来，一直心向祖国，维护统一。1947年，热振活佛被达扎和亲帝国主义分子合谋逮捕，残忍毒杀，此时年仅36岁。新中国初立，围绕西藏这片神圣的国土，不动兵戈，和平解放，始终是中共中央秉持的方针。但当分裂势力得寸进尺，威胁统一大业时，必须一战定乾坤。 昌都战役之前，达扎曾经公开叫嚣，哪怕是男人都死光了，只剩女人，也要战斗。但事到如今，兵败如山倒，他却也是脸色暗淡，无计可施。下一步到底怎么办？与会官员们逼迫得紧，沉默半晌，达扎最终吐出一句：还是请乃琼、嘎东两位护法神来指点迷津吧。只有在极重大事件需要决定时，才会请出乃琼寺、嘎东寺的巫师。就在达赖的下宫罗卜林卡前举行了降神占卜的仪式，而结果却与是战是和并无关系。神断指示，只有达赖喇嘛亲政才能逢凶化吉。于是1950年11月17日，摄政达扎下台，还不到16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一方面，他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传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报告他已亲政，请求施恩于西藏僧俗人民和我本人。而另一方面，1950年12月19日，他本人却悄悄离开拉萨，随行携带大量财物奔向西南，一直走到了中印边境口岸亚东，驻西于东嘎寺。打无可打是明摆着的事儿，跑向亚东这是要外逃的征象。但既然已经到了边境，十四世达赖一行为什么没有干脆翻山出境而去？对此，史学界的普遍解读是，他在观望，他在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呢？在上一期中我们提到过，在出走亚东之后，一方面十四世达赖喇嘛派出了以爱国上层人士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奔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从十四世达赖发出的手令上看，他对于和谈成果还是抱有希望。但在另一方面，现实仍然很冷酷。自打新中国成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裂势力就一直琢磨着能请出帝国主义撑腰，到联合国去闹，把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那结果呢？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携着一份所谓西藏遭到入侵的提案气势汹汹而来，结果由于没有任何其他联合国成员理睬，该提案被裁议为不予讨论，无限期搁置。1950年联合国上的这出西藏问题闹剧到底缘起何处，为啥而来？今天我们从民国时的西藏地方说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有如此阐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而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第一次将五族共和的思想法律化，并明确规定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中华民国完整继承了历史上形成的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继续对西藏实施主权管辖。只不过在当时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下，七大同而享幸福这样的希冀很美好，但实现难上难。这幅立体时局图之前为您呈现过。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肢解瓜分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1904至1905年间，日本为了夺取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 居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结果日本打败了强大的沙皇俄国，被重创了元气的沙俄自然无力，也不敢再在中国西部和英国干仗。而英国人顺杆抓住时机，两边一合计，居然在1907年签了一个英俄专约，规定双方尊重西藏之领土完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样一个简直是在玩弄他国主权的所谓条约，实在是无耻到让人无语。但在历史上，这不仅是现实，而且还留下了一个恶名昭彰的词，宗主权。请注意，虽说这个词是在两个侵略者的协定中被用到的，但这就属于出现在了国际文件里，导致其后贻害中国几十年。而且您真的相信两个强盗之间在掠夺他人方面能恪守盟约吗？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沙俄特务德尔智即望风而动，怂恿十三世达赖背叛祖国。英国一瞅立马急眼，自己在西藏占了这么多年便宜，哪容得别人插手。不行，开会，开三方的会。 希姆拉会议，侵略者使出何种卑劣手段瓜分中国领土？臭名昭著的麦克马红线，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连环阴谋？西藏神圣疆土正在讲述。 用当下的词来形容这个会，很扯，很荒谬，荒谬到它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中英藏三方开会，您听出不对了吗？西藏从来都是中国领土，怎么可以作为会议的一方上桌呢？但当时的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在1912年8月31日出版的英国政治周刊旁观者的头版刊发了这样一条短消息，关切于中国政府将西藏纳入行省的企图，约翰·乔丹爵士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听这口风就不对，在元朝西藏只是中国行省同级的一个地区，此后各代西藏始终是中国省级一级的行政单位。什么叫纳入企图？这个约翰·乔丹爵士是什么人呢？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约翰·乔丹就是当时英国的驻华公使朱尔典。他这份劈头盖脸的关切史称817备忘录，是直接发给袁世凯的，中国必须马上终止企图，不得驻军西藏，否则英国不承认中华民国。这把谈判椅太难坐，太屈辱，宝座不稳，急于得到西方各列强借款的袁大总统慑于帝国主义者的威逼要挟，不但急令川滇地方当局马上停止向西藏进军，还真的派出了政府代表陈一范去印度与英藏双方讨论中藏关系问题。而一到会议地点西姆拉，陈一范即被密探监视，出入必与藏方代表隔绝，陷入一片阴谋诡计的算计之中。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起始，一直开了将近9个月，藏方代表提出的若干项条件，诸如汉藏地方谁也不属于谁，西藏应脱离中国，青海、四川等地藏区均应划入西藏等等，显而易见，这些观点都是英国在背后唆使出来的。对此，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一范逐一加以驳斥，断然否定西藏独立，对于西藏与周边省份划界坚持不予更改，双方争执不下。然后最能体现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一幕就出现了。别吵了，都瞧我了。英国代表撕下伪装， 居然以调解人的身份拿着一份调停约稿跳江出来，提议干脆分成内外藏吧，内藏中藏共管，外藏完全自治，岂不两全？两全？胡扯，分明是两害。这份所谓的调停约稿就是人神共愤的希姆拉条约，中国政府当然拒绝签署，会议随之宣告破裂。而那个英国代表，当时英印政府的外交大臣名叫阿瑟·亨利·麦克马洪，他还留了阴毒的一招后手，他划线。 没错，就是在世界地缘政治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原计画在一张1:38万无经纬度、无具体地名、无语种显示的三无地图上，一条红线，一条蓝线。红线是所谓内藏和中国其他各省的分界线，蓝线则是所谓外藏和内藏的分界线。两条线当然都为非法，摆明了就是要唆使西藏独立，从而变为英国控制下的保护国。而最为恶劣的是，麦克马洪的这条红线暗中居然还描出了一截延长线。按照麦克马洪对藏方代表私下使出的流氓交易逻辑，你承认我这条延长线，我就许诺给你整条线，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客气。 这条延长线毫无任何历史地理依据，完全是出于英国侵略者的利益而假想炮制出的藏印分界。以达旺地区为例，从古至今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但在麦克马洪划线的途中生生的就被归入了印度。而像这样被偷划出去的中国藏南地区达到90,000多平方公里。正所谓做贼一定是心虚的，尽管在麦克马洪的威逼利诱下藏方代表签了字，但对如此无耻的掠夺，且不说中国政府绝不可能予以承认，就连英国政府对于其非法性也是自知理亏，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公开。希姆拉会议过去将近15年，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才敢一点一点的在一些边角资料，比如殖民地印度的地图集啊，比如本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里面呢，遮遮掩掩的透露出希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的内容。 由此1950年底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像亮宝一样摆出英国的百科全书，想来证明西藏不是中国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在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能得到一本百科全书，也真算得上是背后势力的煞费苦心。 但令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卡斯特罗先生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英国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所谓西藏遭受外国入侵提案不成立不合适，没啥可讨论的。 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傻了，消息传回西藏，刚刚亲政没两天的14世达赖喇嘛连同几个一向主张闹独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更是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英国涉足西藏将近200年，从小14世达赖喇嘛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英国如何支持西藏独立，大不列颠将给予西藏多么坚强的后盾等等。此刻他想不明白，身边的贵族官员们天天念叨的雪域最真诚的朋友怎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呢？此时的14世达赖喇嘛毕竟还是一个不到16岁的少年， 但对于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话，十四世达赖喇嘛虽感懵懂，却记得很清楚。每当他想静静的时候，一步在罗布林卡的格桑德吉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会客厅，目睹着四周墙壁上汉藏交融色彩浓郁的壁画，回想着前世一生的跌宕沉浮，十四世达赖的耳边总会响起那八个字：不亲英人，不背中央。如何定义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目前史学界、藏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有功有过。作为生平跨越清末民国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他曾经指挥军民抗击过英国侵略者，但也曾因为落后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无力拯救西藏于陷落而黯然，转投向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试图引狼聚虎，甚至一度试图联英独立，导致西藏地区与周边各省几次出现冲突乱局，态度摇摆，屡屡犯错，这确实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真实写照。但毕竟血浓于水，1919年在会见中央政府代表李仲连、朱秀时，他就曾表示过，于亲英非出本心，于是清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对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贪婪图谋，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得日益清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更让已步入人生暮年的他迷途知返，幡然醒悟。192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特派代表棍雀仲尼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并托其多次向阎锡山等民国中央政府官员表明态度：不亲英人，不背中央。而有关维护国家主权，国民政府赴藏代表刘曼青女士在其著述《康藏遥征》中更有明确记载。1930年刘曼青抵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两次会见，郑重告知：吾所最希求者及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云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绿色的声音。 北京。